来刷新到一条微博，看到一个还比较让人吃惊的消息吧，说江苏徐州的小李呢，在忙了一上午之后猛灌了两瓶可乐，结果可乐就像在胸腔炸开了一样，他的胸口呢非常的闷疼，随后就栽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，眼角呢也擦伤了，脸也摔肿了。到了医院之后，医生说这样的原因呢是因为大量的运动出汗之后饮用碳酸饮料，容易导致低血糖晕厥。生活里很多的年轻人哈，都有一种爱喝碳酸饮料的习惯，好像不喝一口可乐觉得夏天好像白过一样，其实喝白开水才是最健康的解渴方式。那么希望在运动了之后呢，一定要提醒自己抑制住自己想要喝可乐的心情，去喝一些纯净水、白开水就可以了。 笑泪漫画吗？最近近乎没露面，你有新对象吗？真想带你见见罗刚识到的他，我想听你意见，这算是病吧？为何无论我愿意怎样是怎样，也不可一样爱慕他？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留在你身边，这是一首非常有冲劲儿，甚至能够鼓舞别人、赋予别人力量的暖心励志歌。一句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，别怕，让我留在你身边陪你度过，更是戳中了人心，暖到了灵魂的深处。旋律的前半部分呢是低声吟唱，而到了副歌部分的放肆高歌，搭配上了Eason温柔的那种魅力的嗓音，更是让人惊叹不已。这里是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继续来听歌，来自陈奕迅，让我留在你身边。 我从来不说话，因为

幸运得到你时，可托痴心爱人仍愿意，只有半生缘分。人遇上不止一个疑人，离别你一生哭笑难分。昨日温馨恩掌飘过高温眼神，谁令我心碎再不要紧。不伤心未流泪，未想失去，我要抱实你，多一分多一秒，再缝合断断续续的悲喜。不伤心未流泪，上天可会再对我慈悲，留下你，我不想孤单至死。一生哭笑难分，昨日温馨恩掌飘过高温眼神，常令我心碎再不要紧。不伤心未流泪，未想失去，我要抱实你，多一分多一秒，再缝合断断续续的悲喜。不伤心未流泪，上天可会再对我慈悲，留下你，我不想孤单至死。不伤心未流泪，未想失去，我要抱实你，多一分多一秒，再缝合断断续续的悲喜。不伤心未流泪，上天可会再对我慈悲，留下你，我不想孤单至死。